听到他们的名字，谢池顿时变了脸色，手也僵住，筷子杵在碗边。宋清桃也来了？ 那就不知道了，我也没敢去仔细看。没事的，就算来了，他也不敢再来这里。 谢池倒巴不得他过来闹事，正好一枪毙了他，还省了自己想着法子去找。他继续谈话，大当家过寿是不是会来很多人？清寨的人都会来吗？ 清寨和雷寨有名有姓的必须都到，其他寨里也会来很多人，还有镇上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满山都是人，热闹得不得了。 这样的话，宋清桃应该也会来。多吃点儿，来，婶婶你也吃。 哎，我自己家，你才要多吃点儿。 正说着，有人叩门，两人一同看向门口，是个陌生面孔。王大嘴端着碗迎上去问：“ 你找谁？” 男子一手抱着长形卷状物品，一手提着袋子。 这是少当家的，让送来的，怕小姐无聊，用来打发时间呢。请问放哪里啊？ 放墙边的桌子上吗？男子走过来，将东西放在桌子上。是什么？ 打开您就知道了。 男子将袋子里的物品取出来，小心拆开，一一摆好。是笔墨纸砚。谢池看着他们，眼里顿时发了光。男子拆放完毕。 您看看还有什么缺的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再去给您添。 是狼毫，品质还不错，很齐全，谢谢您。 您不用谢我，我就是跑腿的，该谢少当家的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这先走了。 好，慢走。 哎， 这是写字用的，这么多纸得用多久啊？ 画画用的，这些半个月我就用完了。谢池铺开一张宣纸，纸张略薄，有些糙了，不过也能将就画。他迫不及待地往砚台上滴了几滴水，拿着墨条便开始磨墨，久违的墨香太好闻了。 要我帮你吗？ 王大嘴没使过这东西，觉得稀奇。不用了，您去忙吧，我自己弄就好了。 你现在要画画吗？我也没啥事儿，看你画一会儿。 好。 你都会画啥？ 山水、人物、花鸟都可以。 那能画我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这丑人。 可以，那我就先帮你画一张。谢池这一天都在画画，他让王大嘴将桌子搬到窗户口。透过窗刚好能看到远处黎明的青山。傍晚，厚重的云雾缠绕在山间，大片大片，忽聚忽散，是他最喜欢的景。天快黑的时候，王大嘴把晚饭送过来，谢池只吃了几口匆匆应付，便急着再去作画。灯光被他的身体挡住，谢池只好点上蜡烛照明，对着白天记录的小草稿继续谋划。后来蜡烛燃尽了，谢池摸着黑想再去点上一根，未曾想柜子空空，没有多余的。今夜有乌云，不见星星，也不见月，屋里黑漆漆的。谢池小心转轮椅出了房间，想去别处找些蜡烛来，却见各处房门紧闭着，整个山寨安静的只剩下风声。谢池孤零零地坐在院中央，看着乌漆抹黑的夜空叹了声气。唉，已经深夜了。啊，真是画糊涂了，连时间都忘了。谢池太久没画画，有些精神亢奋，辗转反侧良久，方才睡着。后半夜，他被咯咯咯的声音吵醒，原以为只是风大， 吹得门窗发响，并未放在心上，迷迷糊糊又睡过去，忽然感觉到风吹了进来，窗似乎是开了。谢池翻了个身，拉着被子盖过头，却被那声音吵得睡不着。他转回来，想去将窗锁上，刚坐起，看到窗上两个绿光点，谢池愣住了。那东西蹲在窗户上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谢池没敢动弹，瞪大了眼睛盯着他。夜太黑，虽看不明见，但这身形准没错，是头狼。这是深山，有狼很正常。谢池不敢乱动，更不敢乱叫。那狼忽然站了起来，跳下窗户，朝他走过来。谢池手摸向枕下，想拿枪。狼越走越近，直接跳上床，弓着腰扶着头打量他。谢池举枪，刚要扣下扳机，屋外一声呼唤：“ 白哥！” 是何风。狼听到声音，转身迅捷地跳出了窗。啊！谢池松了口气，一身冷汗。谢池挪到轮椅上，到窗边往外探了眼，只见何风蹲在地上，正摸着那狼。青阳子站在他们的身后，一口一声白鸽叫着：“感情这个悍匪养了头狼，这么乖的狼，像条狗一样，他怎么驯服的？真是匪夷所思。”何风注意到他，带着狼走过来。谢池拉上窗，上了锁，故意冷落他。他想起从前偶然听刘姨娘说过一句话：“ 男人就是贱，你要让他得到，却又得不到，若即若离，才最挠心。” 谢池昨夜失眠了，满脑子都是何风与那头白狼。第二天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随便吃了点东西，便继续画画。画到一半，听到远处有人唱歌，清脆的少年声，嘹亮绵长。